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砖缝里的沉睡，他低了调门儿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最非最爱销魂。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半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87.6，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话说天下，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。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，闲说历史。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场科场受贿案真可谓是一波三折，忽明忽暗呢。案子查来查去始终没个结果，还把两位本来审案的督府大员给搅进来了。阁里张伯行，外带康熙的密探李旭跟曹寅全给康熙上奏，看得康熙头都大了。最后康熙一拍板，为了不影响审案，暂时免去阁里和张伯行的官职，督促钦差大臣张鹏和跟贺寿加速审理，重点审问关键人物李琦和陈天立。这一切安排的都挺好，可让康熙没想到的是，案子没审几天又出乱子了，关键人物陈天立死了。科举考场非圣贤，传出受贿骗功名，耿直大臣几次上书却连遭恶人阻拦，皇帝先后两次派出钦差却拖延一年没结果，到底是案情复杂还是人心丑恶，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江南科场案第三集。想当初李琦曾经供认过，说举子无密，给的那15锭金子他转交给了泾县知县陈天立，说这钱是准备留给两江总督阁里的。康熙心想，只要把李琦和陈天立带到公堂上这么一对质，这钱到底去哪儿了就能问清了。可谁成想，陈天立到了公堂上之后，只承认了李琦曾经送过15锭金子，至于在这之后他到底给谁了，陈天立支支吾吾的就是不说。更让张鹏和他们没想到的是，两天过后这陈天立在牢中自杀身亡。陈天立一死，这案子可就成了死无对证了。江南老百姓外带那些举子刚刚稳定下一些，这下呼啦又热闹起来了。康熙一天之内接到几封奏折，说的全是这事儿，他这心里可就有点想法了。这案子里头，阁里肯定脱不了干系，这钱我估计他是收了，也许就连陈天立的死也跟他有关。陈天立是唯一的一个能指认阁里的人，阁里要想躲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杀人灭口，杀了陈天立。如果真是这样，这案子可就不仅仅是收受贿赂这么简单了。 其实这个时候康熙心里头不光怀疑格里，就连他派出去的钦差大臣张鹏和跟贺寿他也不放心了。于是康熙是一边下令让张鹏和加紧审案，一边派出密探暗中调查陈天立的死因。康熙在紫禁城里着急，张鹏和跟贺寿在扬州也不踏实。案子发展到今天，这俩人全明白皇上这会儿已经开始怀疑格里受贿了，他想躲估计躲不了了。不过反过来，真要是把格里定罪了，那他们俩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案子拖了这么久，重要证人惨死狱中，这都是罪过，尤其是张鹏和，他更是难逃其咎。咱们昨天也说了，张鹏和跟格里那是儿女亲家，所以张鹏和跟贺寿俩人现在的处境更难受。张鹏和跟贺寿俩人天天在屋里商量，一来这案子时间拖得久，皇上天天催，二来老百姓闹事儿，个个都盯着结果呢。最后贺寿跟张鹏和俩人一权衡，得了，找一个折中的办法吧。张鹏和跟贺寿这俩人是钦差大臣，既然要给大家一个交代，这审案结果是既不能偏袒格里，也不能冤枉张伯行，最重要的是能让皇上看得过去。最后这俩人商量的结果就是，格里弹劾张伯行私自刻书诽谤朝政，查无实证，张伯行听信小人谗言，指认格里收受贿赂，也不属实。身为大清要员，相互弹劾扰乱公堂，按照大清律法各打五十大板。张伯行因为猜疑朝中要员，闹得江南百姓大乱，革职查办。这道奏折一发出去，扬州巡抚衙门可就热闹开了。要说这奏折是发给皇上的，张鹏和他们也纳闷，怎么全扬州的人都知道了。这下可好，好些人为了替张伯行喊冤，自发组织了游行队伍，跑到衙门口来静坐示威来了。张伯行知道以后，这心里难受的就跟吃了钉子似的，扎的别提多疼了。在朝为官20多年，向来秉公办事，临了却因为小人陷害革职回家了。反过来再看看那些百姓，他们一没权，二没势，又没有钱，有的只是一颗能分清好坏的心呐。这场案子如果就这样定夺了，我怎么对得起皇上对我的信任？我怎么对得起这些江南百姓和那些学子啊？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想来想去，这不能坐以待毙的唯一方法就是接着给皇上写奏折。张伯行相信康熙不是一个昏君，只是他不知道事情真相，在事情还有回转余地的时候，他必须抓紧时间让康熙了解，即便是冒着充军的危险，他也要替江南百姓说两句话。这封奏折张伯行整整写了一宿，大概内容就是科场舞弊，声名狼藉，江南百姓全都拭目以待，看看皇上会作何定夺。格里仗势欺人，老百姓心里实在是有苦难言呐。如果这样的官员不按大清律法制裁，如何能平复江南百姓的民心？如何能让百姓看重皇上您呢？自认皇上不是一介庸人，国家法度不能当成儿戏，皇上恕臣直言，还请您三思再三思啊。这封奏折写完，转天早晨张伯行就差人快马加鞭送往皇宫。康熙几乎是同一天收到了四本奏折，一是张鹏和跟贺寿写来的断案结果，二是密探发来的陈天立的死因， 三是苏州织造李旭发来的密报，详细描述江南概况。这第四呢，就是张伯行发来的这封求援。康熙拿在手里这是非曲直，心里早已有了分辨。看完这些奏折，康熙脑子里一直在回想这些办案人员，一直在回想他们所说的话，尤其是陈天立的死因。密探透露，扬州大牢里从上到下布满了阁里的亲信，陈天立是否自杀根本是无从查证，即便是阁里杀人灭口也没人会指证。康熙这心头啊，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，喘不上气呀。考虑再三，决定再派出两位钦差大臣，户部尚书穆和伦和工部尚书张廷枢，代替张鹏和跟贺寿重新查办此案。扬州那边一得到消息，上到官府人员，下到平民百姓，全都盯着两位新任钦差大臣。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，穆和伦和张廷枢这俩人一到扬州玩了一个闭门谢客，谁也不见，只有他们有需要了才派出家丁传讯受审人员。这钦差大臣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，谁也猜不明白。好些人就琢磨，莫非这张伯行真惹怒了皇上，皇上准备秘密的办了他。也有人反驳，不对，兴许是阁里受贿，铁证如山，皇上想要偷偷的办了阁里。反正这话说办谁的都有。穆和伦和张廷枢呢，是官场老手，俩人一到扬州行为就这么诡异，其实这都是安排好的。这俩人多鬼啊，早先一接到圣旨就觉得这不是好差事，这个案子怎么断都会惹来麻烦。您想，他们真要是查出阁里受贿，这不就得罪了两位前任的钦差吗？可真要是草草结案，这老百姓不干呐，再者说皇上也不答应啊。想来想去，这俩人就盯上了卷宗，打算从这里头找找漏洞，再装出一副雷厉风行的样子，最后缉拿一批小人物，处置了他们给别人看。其实这案子还是维持原判，该罚的该惩的一个也没有。穆和伦和张廷枢俩人一通的故弄玄虚之后，开堂审案了。扬州巡抚衙门一连热闹了10天，每天都有最新审判结果。前前后后罗列了一下，就是这次科考主考官纵容受贿，革职查办，副主考官以及两位阅卷官员收受贿赂，斩立决程光奎、吴宓等人贿赂朝廷要员，骗取功名，分别处以绞刑和假刑。两江总督阁里与本案无关，但因为审理不力受到严厉责备。巡抚张伯行无中生有，污蔑朝廷重臣，革职处分。这个判决不失为穆和伦和张廷枢一步好棋呀，严惩了主考官和贿赂人员，江南举子出了气就不闹事儿了，对阁里也严厉责备了，也堵住了一些人的嘴。这样一来，张伯行就算是革职也没那么敏感了。穆和伦和张廷枢以为自己设计的是天衣无缝，可让这哥俩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张伯行那是一个倔脾气，死都不认罪。又是一本奏折送到了康熙手里。张伯行的奏折和上次的没区别，就是这措辞更严厉了，态度更坚决了。其实对于这案子的审判结果，康熙早就从密探口中得知了。前后派去的四位钦差大臣和张伯行的坚持形成了一个鲜明对比。康熙心里就不明白了，张伯行这人 耿直工作这么多年，一直就是一个公正廉明的形象，可我派出去的四位钦差平日里也不错。这张伯行一而再再而三地劝我，莫非这其中另有隐情？这四位钦差大臣真的和那些人同流合污，徇私舞弊了？康熙想到这儿，就琢磨是否要再派人过去审查。可是想来想去，派谁去呢？钦差大臣的话都不可信了，这总督大人的话也不靠谱了。最后康熙把心一横，得了，这案子呀我自己来吧。直接下了一道命令，把所有卷宗和审查结果通通给我送到乾清宫。康熙在乾清宫里足足忙活了三个通宵，所有的口供，所有的卷宗，康熙都是认真阅读。很快这康熙发现这里头有问题还不小。首先是案件的主要两个证人陈天立和李琦，都说陈天立在牢里自杀了，可是死后没有仵作验尸证明，也没有狱卒的详细报告。再有，陈天立死后没多久，李琦也被充军发配到新疆了，详指证都没人了。再有其他的口供，虽然明面上看似没问题，可是只要稍微往深了一推敲，就不难发现有很多地方不能够自圆其说。相比之下，张伯行的几封奏折却是从始到终口风一致。于是康熙亲自提笔在卷宗上批示，着六部九卿择日在刑部衙门共同会审，查明案件真相。六部九卿共同会审，这可是清朝最大的审案级别了。自打顺治朝以来，这样的级别仅有屈指可数的这么几回。这个消息一出，京师一下轰动了，六部九卿的重臣为了这事儿也是忙得不可开交。要知道，为了一件科场的案子，皇上这么费心，这可是康熙50年来的头一回呀。所有跟这场案子相关的人员接到圣旨以后，陆续赶往京城，六部九卿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就在这个案子事发一年之后，这件科场贿赂案又一次堂审开始了。这天会审，刑部衙门显得格外的严肃，六部九卿的官员各站一边，这衙门的仵作列队身后，随时做着准备。就看准备妥当之后，主审官一拍惊堂木，审问正式开始了。这架势啊，所有被审的人员都不敢妄自胡说。没多久，几个涉案的小人物就被处置了刑法。可是轮到格里受贿上又出问题了。为什么呢？陈天立的死确实是自杀，是一位狱卒喝多了，这才让陈天立找着机会上吊了。而李琦在发配新疆的途中因为身染重病不幸死了。谁能证明格里收受贿赂了呢？即便有这事儿，那俩死人也不能开口说话了。六部九卿的官员一合计，得了，没人指证波吗？那就只能维持原判。至于格里和张伯行俩人对着弹劾，两个人都有过错，不偏不向，全都革职查办。结案之后，六部九卿的官员还都在审判结果上签字，递到康熙手中。康熙看完之后啊，气得差点没乐出来，心想查来查去跟早先一个结果，那我让你们六部九卿干什么去了？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，多此一举吗？这个结果真是荒唐啊！做贼的跟这抓贼的一块问罪，清廉的和贪污的一块革职，那我这大清律法摆着给谁看呢？看来啊，我不亲自审问，这案子是没法结了。来人呐，传旨，让这些人到乾清门，我要亲自颁布审理结果。满朝文武接到圣旨，没出半个时辰，全都聚在乾清门外。 这结果不用问都知道，皇上不满意六部九卿的审判结果，所以这些人临出门之前恨不能啊把遗书都写好了。就看康熙皇帝一脸的怒容走到乾清门外，连御座都没坐，拿着奏折就冲着六部九卿的人扔过去了。看看吧，看看吧，这就是你们断的案子。江南科场案前前后后审了一年，这结果是越审越乱。你们黑白不分，是非颠倒。今天，你们不敢声张正义，我来声张。你们不敢惩治贪官，那我来惩治。你们不敢保护忠良，我来保护。一通脾气发完之后，底下所有人都不敢喘气儿了。就看康熙停顿了一下，紧接着就把他的结果公布出来了。格里，你时任两江总督，向来飞扬跋扈，在我这儿你今天参这个，明天告那个，别以为我天天在皇宫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说的那些全都是无中生有，为了给自己扫清障碍。证人死了没关系，但你别以为朕是瞎子，我照样能看得明白。你收受贿赂，纵容舞弊，罪不可赦，当即革职。张伯行，你几次给我上奏，虽然语气一次比一次重，一次比一次严厉，但是朕看得出来，你是一个秉公办事、一身正气的人。像你这样敢冒着危险维护大清律法的，怎么能够受到刑罚呢？你留任原职，日后朕会再做封赏于你。六部九卿，你们听令，所有涉案人员一律依法处置，并把处决结果公布天下。两天过后，康熙的圣谕就被传到了江南，当地百姓和所有举子全都为之一振。苍天有眼啊，让皇上惩治了这帮贪官。在这之后，一些学子还特意来到贡院看望冒死为他们伸冤的张伯行。看见这些未来的朝廷命官，张伯行只对他们说了一句，做官要对得起皇上的恩宠，要对得起老百姓的信任。读书是为了让我们分清好坏，千万不可利用这些权力去泯灭自己的良心。现如今在南京，夫子庙和贡院已经成为了旅游胜地，如果你有幸去那儿游玩的时候，不妨也感受一下几百年以来这里朗朗的读书声，还有这件曲折离奇、跌宕起伏的科场案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这天使的翅膀，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，我们相识相知相惜，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，笑容更灿烂。你想打造一个小城堡，为有些快乐的希望，